寻寻觅觅好多年，我的他何时出现？他是否一样有期待却困惑的眼？直到那天你出现，怦然心动太突然。你是否一样感到爱情的风在拂面？你的多愁善感，你的娴熟温婉，你的一切都是妙不可言。与你相识是上天垂怜，唯愿珍惜每次相见。幸福就是有你的陪伴，相互厮守一直到永远。倘若生命曾经有遗憾，那也会被你的温暖填满。许多爱你的知心话，如何说得完？简简单单每一天，因为你不再平凡。一个简单拥抱也让异乡的我温暖。你是最美的遇见，闯入了我的心间。你的一颦一笑都会牵动着我的心弦。一起散步聊聊天，一起把酒言欢，一起努力奋斗憧憬明天。与你相识是上天垂怜，唯愿珍惜每一次相见。幸福就是有你的陪伴，相互厮守一直到永远。倘若生命曾经有遗憾，那也会被你的温暖填满。许多爱你的知心话，如何说得完？不休地陪你聊天，也不会有疲倦，只想每分每秒都在你身边，不会让你孤单。与你相识是上天垂怜，唯愿珍惜每一次相见。幸福就是有你的陪伴，相互厮守一直到永远。倘若生命曾经有遗憾，那也会被你的温暖填满。许多爱你的知心话，如何说得完？许多爱你的知心话，如何说得完？